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15章，我冇理豆腐，我同佢讲：小头，唔好讲啦，我心意已决，顾大美女我就交俾你，你带住佢逃出去啦。我同佢哋两个人打咗个手势，随即我就攞起条活动钢管，顺势亦都同女叔三个人挥咗挥手，讲：你哋亦都跟住出去走啦。顾文文突然之间走过嚟，扯住我个手臂，神情已经冇之前咁惊啦，一字一句咁讲：一齐出去。豆腐见到我心意已决嘅样，亦都急啦，即刻走过嚟扯住我另外一只手，佢讲：老陈，你唔能够咁冲动啊，我唔能够牺牲你嘅，要死我哋一齐死，要生就一齐生。我睇住豆腐发红嘅眼，忍唔住拍咗一拍佢个膊头，讲：我做嘅事从来都唔冲动，我只系习惯咗喺有限嘅时间里面揾出最快解决问题嘅有效办法，你哋冇其他路可以走㗎喇。豆腐讲唔出嘢，佢个嘴唇一路系咁震。喺呢个时候，女叔微微一笑，缓声咁讲：陈兄弟讲得都唔错，呢个系最快嘅速度，最有效嘅办法。豆腐一听就嬲，一脚咁伸佢讲：姓女嘅，你后尾你唔好喺个时候煽风点火啊！女叔嘅眼疾手快，一下子就挡住咗豆腐只脚，顺势咁向前一带，豆腐就咁向后一倒嚟个四脚朝天，痛到啊嗷嗷声。女叔就即刻收手，笑眯眯咁讲：陈兄弟，你一个人去，我谂都系唔得噶啦，我哋一齐去啦，一左一右，声东击西啊！我一听啊，不由得眼中一亮，心里边谂：如果真系有女叔加入，咁我哋嘅胜算就大好多啦。我都唔知道呢个姓女嘅究竟系真英雄定系假好人，但系喺呢个生死关头，再亦都无谓多问啦。当即我就扯住豆腐条领，将佢成个的起身。我讲：你快啲走啊！你喺度搞咗我十几年，我真系唔希望到我死都要带埋你去地狱啊！有几远同我躝几远。顾文文一听啊，倒吸一口凉气，佢讲：咪住，我谂一定仲有其他办法嘅。佢嘅话音刚落，嗰一条蛟龙又撞咗下，巨型嘅石像又是向下沉咗一沉。喺呢个时候，我笑讲：仲有咩办法啊？顾文文定咗一定神，一句话都讲唔出，漆黑嘅眼里边有一种好浓嘅情绪，睇到人都觉得十分之压抑。我拧转个头，唔敢再睇佢同阿豆腐，亦都唔等佢哋再多讲，同阿女叔对望咗一眼，我哋两个人心照不宣，即刻就跳咗出去，一左一右，顺住左右两边嘅山壁就滑咗落去。蝼蚁尚且偷生，何况系人呢？我自认唔系英雄，绝对系唔会做出咗为他人活命牺牲自己咁嘅事情。不过而家眼下，我绝对系唔能够睇住顾文文而置之不理，更加唔愿意豆腐死喺呢一度。呢、这个就系喺我最贫困潦倒嘅时候冇离弃过我嘅兄弟，喺我最富裕嘅时候亦都从来冇喺我身上打过小算盘嘅朋友。冯鬼手同嗰个女人嘅生死又同我无关，但系豆腐同顾文文就绝对唔能够有事。我哋两个人嘅身影一出现，即刻就吸引咗嗰条蛟龙嘅注意。佢左望一下，右睇一下，可能佢嘅心里面諗：究竟左边呢个好味定係右边呢个甜啲呢？都唔知道係咪真係由于女叔长得太靓仔，连蛟龙都鍾意佢嘅，竟然一啖水柱就向佢喷过去。女叔俾嗰个水柱一击中，瞬间就向下跌落去，但係佢反应都好快，喺佢跌倒嘅期间手臂发力，手里面嘅钢刀就猛然咁插入咗山石嘅裂缝入边，成个人就悬挂咗喺空中，靠住一 柄钢刀的支持住。而那一条恶龙见到自己没有将猎物搞下来，显然是发嬲了。他又不再喷水了，而是恶高个头，擘大个嘴，向住女叔个嚼过去。哇！我睇到真系胆战心惊，情急之下谂起咗顾文敏俾我嘅嗰支枪，即刻就向住嗰个恶龙啊开咗枪。本以为咧呢一枪啊至少能够打个血窿嘅咧，点知道嗰条友嘅皮好似精钢咁嘅，子弹打过去就好似勾痕咁，完全冇反应，反而咧就系枪声啊吸引咗佢嘅注意力，恶龙一拧转个头。两隻黄灯笼一样咁嘅眼瞬间锁住咗我。嗰、那个系一双即使系发住黄光，不过依然可以令人哋感受到阴森同埋血腥嘅眼睛。佢嘅速度好快，佢掘住我嘅嗰一瞬间，成个头就向我咬过嚟。就系喺 0.1 秒嘅时间，我能够清清楚楚咁睇到佢嘴里面嘅獠牙。千钧一发冇办法啦，我即刻啊松我只手，任由自己跳入水里边。嗰、那个恶龙啊收势唔住，一下子就撞落个山石上边，一时之间碎石崩裂，嗰、那个龙嘴亦都渗出咗血迹。入水嗰一瞬间，我发现咗佢个弱点系喺个嘴嗰度。呢只恶狡嘅外皮系好坚硬嘅，刀枪不入。但系个嘴就冇咩防护嘅。关于蛟龙，历嚟都有逆鳞咁嘅讲法，即系咧喺个龙嘅下颚三寸嘅地方，有几片鳞系反住生长嘅。呢一个地方就系龙身上最薄弱嘅部分，绝对系唔会轻易俾人哋睇到嘅。我心里边即刻冒出咗一丝嘅希望，可能我哋并冇完全陷入绝境。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我哋可以向佢嘅弱点进攻。当然啦，要做到呢啲，必须要有一个身手好了得嘅人先得。我脑里边即刻闪过一个人嘅名，就系吕叔。呢、这个念头只系喺一瞬之间，我成个人就停顿咁跌咗落个水入边，甚至到嗰个嘢就肯定啊嬲到不得了啦。我当即亦都唔敢耽误时间，入水之后即刻发力，就向靠近山石嘅地方游，希望能够揾到一个凹入去嘅地方匿一匿先。而呢个时候，吕叔亦都不负所望，佢赢得咗喘息嘅机会，竟然恃住自己嘅宝刀，突然间喺个空中一跃而起。佢呢一跳，即刻将嗰啲咁嘅咩跳水、跳远啊、咩下、咩角啊，全部都俾咗落去。佢成个人喺个空中度画出咗一条漂亮嘅弧线，竟然佢跳到咗喺个龙头嘅上边。同呢一个巨大无比嘅蛟龙头相比，佢自己简直就好似一只乌蝇仔咁。呢一只恶蛟啊，正要上嚟食我啊，点解突然之间头顶上面多咗个嘢嘅？佢两只明晃晃嘅灯笼眼眨咗一下之后，出力又一揈个头。佢呢一下一揈，又是撞咗喺个石壁上边。我心里边不禁担心咁喺上边嘅顾问问佢哋啦。我向上睇咗一下，一睇之下激到我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。我同吕叔喺度冇咁大嘅险，就係、是、希望佢哋能够借呢个机会快啲逃出去啊。点知道豆腐同埋顾文文居然亦都分散开嚟，各自一南一北咁顺住个石壁嘅往下滑。呢条蛟龙一睇亦都晕咗啦。前面嘅山壁上边有食物，后边亦都有。左边又有，右边又有，究竟食边一个先呢？我真系激到差啲冇呕血，心里边又嬲又夹杂住一啲唔知点讲嘅滋味，只系觉得眼眶啊有啲灼热，对住豆腐两个人讲：唔好落嚟搵死啊！豆腐听见嘅声音，拧转个头睇一睇我嗰边，讲：唔得，你死咗，我肚里边个仔点办啊？哎呀，我一听啊，真系又想喊又想笑，讲：你咁嘅臭豆腐，你系个有病嘅麻甩佬嚟啊！咪成日发梦想去生仔啊你！ 豆腐一听，哈哈一笑讲：，嘿，正因为我是马甩佬，更加唔能够撇低我嘅兄弟去逃命，要死我哋一齐死。另一边嘅顾文敏亦都讲：，小豆讲得啱啊，要死一齐死，我想帮你，唔系想成为你嘅负担，唔使理直气壮咁玩咩牺牲啊你。佢嘅声音带住愤怒，明显系下定决心噶啦。恶龙一揈个头，两个人亦都不让儿童咁停止咗攀爬嘅动作，死死咁搲住个石壁，就唔敢松手。而喺另一头，吕叔就冇俾佢揈落嚟。呢一位兄弟真系亦都够晒胆大，死死咁揽住个龙角。那个龙角就好粗壮嘅，好似一条石柱咁。吕叔揽住个龙角，所以就冇俾揈到出去。呢个时候再讲咩牺牲亦都冇意义啦。我大声咁讲：好啊，要死一齐死，死都要死个够本啊！讲完，我即刻就嗌咗声吕叔个名，将嗰个龙嘅弱点啊一讲，四个人即刻夹埋，决心就要同呢一个水中嘅恶龙拼命，可能咁样仲会有一线嘅生机。喺呢个时候，龙吟震耳，水波就翻涌，嘈杂一片。我嘅叫声，吕叔亦都唔知有冇听到。而家趁住呢个蛟龙正喺度顾住揈头嘅时候，我扯住一支钢棍，将尖嗰一头向上深吸咗一啖气，就潜入水入边，准备对准呢个恶蛟嘅翼龙啊捅入去。点知道我呢个谂法真系有啲失误。因为水下边有恶龙嘅身体，翻滚嘅水流非常之混乱嘅，潜落去之后根本就冇办法控制住个身体，想要游到去呢个蛟龙嘅旁边，除非就要浮上水面向前游。咁样一嚟，咁我岂不是同阿豆腐讲嘅一样，送羊入虎口？咁样一番思索，场中嘅情况又有变换咯。顾文敏突然间叫咗一声：将佢引嚟我呢边。我啱啱想讲佢系咪个头脑发热，跟住阿豆腐就讲：古大美女，唔通你觉得佢对女人有兴趣咩？顾文敏只手啊黐住山石，根本上系攞唔出手，只系恶高个头示意讲：你哋睇上边。我同阿豆腐个头向上一睇，不禁啊眼前一亮，我知道顾文敏嘅心思啦，忍唔住暗自赞一句：吓，真系聪明啊！原来呢个恶龙几次撞击之后，上边巨大嘅金睛菩萨像已经摇摇欲坠啦，只要再加一道力，佢就会从高空堕落嚟。我哋可以先将呢条蛟龙引到去呢个菩萨像嘅下边，等佢一发嬲一撞，咁呢一个奇重无比嘅菩萨像就会从上边揼落嚟。即使你系铜皮铁骨，可能都会抌断你嘅龙背脊啦。这个主意真系唔错，我即刻掉头就向住顾文敏嗰边游。原本啊谂住开一枪，将呢一条咁嘅恶龙啊引过嚟嘅。点知道支枪入咗水，根本上冇反应，我又惊走火，唉，算啦，只能够放弃支枪唔用，一边游啊一边高声咁挑衅，想吸引呢条龙嘅注意力。我啊大声咁喺度嗌： 喂喂，睇呢边啊！哎，哦喂喂！ 吕叔可能亦都谂到咗我哋嘅计划，佢啊干脆松咗只手，顺住蛟龙揈头嘅姿势，瞬间就飞过我哋嘅头顶啊，跳咗入个水入边。那个蛟龙一睇我哋两个漂浮喺个水上边，即刻就快速咁游过嚟。佢个速度啊真系太快啊，同人类啊真系根本上唔系一个档次嚟嘅。佢啊将个头向水里边一沉，然之后再一抬起上嚟嘅时候，已经嚟到咗我哋面前啦。阿吕叔可能头先喺个龙头上边俾条龙揈到有啲懵懵地，佢本来呢一双清明而又带有自信嘅眼睛，突然之间睇到近在咫尺嘅巨大头颅嘅时候，竟然有啲发懵。我睇见佢咁呆咗喺度，我心脏即刻偷停咗半拍。紧急关头，我一脚就伸落去龙口嘅下颚，顺势就扯住吕叔，即时就往后吞。啱啱好就闪身匿入咗去一块凹鼻嗰度，那个龙俾我哋咁一搞啊，即时发癫。 佢又出力咁向嗰个山石嗰度撞埋去，准备啊将我哋震出嚟。佢咁一撞，瞬间就真系地动山摇，乱石崩裂。我哋睇到呢条巨龙庞大嘅身体系咁压过嚟，身体上边乌黑嘅鳞片喺灯光折射出我同女叔两个惨白嘅面孔。如果呢个唔系凹陷嘅地方，而周围又有凸起嘅山石挡住，恐怕我哋两个即刻就会被压成肉饼。